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53集。我三年前听过一模一样的。秦冉音乐的个人风格极强，灵性跟天赋都是魏大师平生少见的程度，不然也不会被明确拒绝了这么多次，依旧念念不忘。魏子航就住在陈淑兰家楼上，魏大师第一次听秦冉拉小提琴还是他七岁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年纪，一个人坐在老旧的阳台上，黑漆漆的眼眸透着一股看不透的孤寂。那是第一次，魏大师知道有一种人就算不用技巧也能用小提琴演奏出震撼心灵的音乐。他在编曲上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想象力。魏子航告诉他，那一天他父母离婚了。秦冉有个小提琴老师，那是秦冉的人生导师。魏大师知道他没有做出夺人所好的事。直到有一天，魏子航打电话告诉他，秦冉跟那个师傅决裂了。魏大师不远千里从京城赶过来。只是秦冉似乎对京城十分排斥。陈淑兰对他很客气，还带他去看秦冉的房间。他在秦冉房间的垃圾桶里见过不少被揉皱的曲谱。秦羽前十秒的编曲普普通通，听不出什么，只是从第十秒之后就开始穿插着一种跌宕起伏的节奏，不欢快，而是让人从心灵深处感到压抑。魏大师对音乐的敏感度高到恐怖，他记得三年前秦冉生日的时候他拉过一首，带着一点烦躁又抑郁的，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浓浓的悲痛和压抑感。每个人拉小提琴都有自己的风格，秦冉的风格其他人无法复制。魏大师的手指搭在桌面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秦羽。他的演奏时间有五分钟，其中有几段穿插的节奏让魏大师觉得十分熟悉，加起来足有三分钟，而这三分钟也是秦羽演奏的这段小提琴中的亮点。台下，秦羽演奏完，林景轩就立马站起来往门外走，他的同学在他后面叫他： 景轩，你这妹妹厉害啊，我感觉中间有好几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比那些大师也毫不逊色。 林景轩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清俊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你妹妹不是听说要拜师吗？你不等等结果？ 他同学往后看了一眼，有些依依不舍地说道： 不等了，我去找冉冉。 林景轩的眉头轻轻皱着，拿出手机给秦冉打电话。这两天不时就从林景轩的嘴里听到冉冉这两个字，他同学勾着唇笑，伸手搭着他的肩膀。 说起来，冉冉妹妹比你这个妹妹要好看多了。高三是吗？那明年是不是就能来我们学校了？ 来不了。 听到这个，林景轩始终清淡的脸上浮起浅浅一层笑，如同清风拂皱的湖面波纹，又很快消失。 他成绩太差了。 同学一愣，然后笑道： 哦，那真是可惜。 与此同时，坐在边缘的徐瑶光听完秦羽的演奏也站起来了，想了想又微微低头跟宁晴说了一声，就拉着口罩向后台那边走去。宁晴这个时候紧张着结果，没有来得及理会徐瑶光，他只是侧了侧头，刻意压低嗓音问林婉： 前面老师什么反应啊？玉儿的表演怎么样？ 林婉没说话，沈老爷子却是扶着扶手从里面站起来，目光落在宁晴身上，老声笑道： 雨儿这次表现得不错，比在平时的水平要高出不少，走，我们去前面看看。 林婉 看着宁晴，也是难得的好语气。 放心吧，音乐主办人说了，魏大师一定会喜欢他这样的。 听到林婉这保证的一句，宁晴才安定下来。他站起来，又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才跟在沈老爷子还有林婉身后往前走。前面已经沉默了两分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反应。这些人中肯定是以魏大师为尊。此时的魏大师只是往椅背上靠了靠，一双略显浑浊的眼睛盯着秦宇，似乎要将人洞悉。好半晌，易老师才看向魏大师，细心询问： 魏老，这苗子你觉得怎么样？ 有资料吗？我看看。 魏大师的指尖扣在桌子上，淡淡开口。一处两处相似，可以说是碰巧。可五分钟的曲子，他听出了三分钟的相似，这不仅仅就是碰巧了。魏大师记得在这之前，有人告诉他，这回的两个学员演奏的都是原创曲目。有人立马拿出了资料给魏大师，魏大师接过来，伸手慢慢地翻看着。他看得认真，旁边有人小声开口： 魏老看得这么认真，肯定是生了想收徒的心思，人家那姑娘很明显也是冲着魏老来的。 一旁坐着的黛然满脸玉色，他显然也是看中了秦宇。如今的小提琴分成这么多派，黛然自己比不过魏大师，不想再找传人找徒弟这件事上也被魏大师压下。秦宇拉的曲目是真的惊艳到了他，虽然中间很多技巧不熟练，但曲目够灵性，足够加分。魏大师浑然不知旁边人的议论，他只是淡淡地翻看着手中的资料，上面有人生简历，以及小提琴的等级，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章，这些都是虚的，魏大师淡淡地略过。最后带着沟壑的指尖停留在一行字上：本次表演曲目均为原创。 秦宇是吧？ 魏大师随手把资料放在桌子上，淡淡地看向秦宇。 啊，你说这曲目是你原创的？ 听到这句话，秦宇的手一紧。前天晚上，他几乎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妍希的音乐听了个遍。妍希的早期有张专辑跟他的这个曲目风格确实像，但只是风格类似，里面的编曲完全不一样。他抬了抬眸，礼貌又自信： 是。 魏大师点点头，又问道： 什么时候？ 九月份开始的。 秦宇回答，十分大方自然。 在学校里练过很多次，我同学都知道。 得到这个答案，魏大师一句话都没说，手撑着桌子站起来，又拿起保温杯，朝其他的老师颔首道： 啊，诸位，我还有事，就先离开。 在场所有人包括黛然都认为魏大师问得这么细致是看上秦宇这个徒弟了，哪里知道他什么话都没说，拿着杯子就要走。沈老爷子跟林婉还有宁晴这三个人刚到就看到这个情况，三个人都愣住。 魏大师，你是什么意思？你不要秦宇？ 黛然直接站起来，目光炯炯地问着。魏大师端着个茶杯，对黛然的动作不难理解。他第一次听到秦冉的小提琴，差不多也是这个反应。 不要。 魏大师的声音依旧淡淡的，听不出任何情绪。一直胜券在握的秦宇不敢置信地抬头。他对自己的这首曲子十分有信心。演奏这首曲子的几个月来，无论是徐瑶光还是沈老爷子都是赞誉有加，他把以后的前程几乎都放到这上面来了，却没想到这时候魏大师竟然给他当头一击。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冷淡地说出不要两个字？其他老师也不理解。刚刚那个男生的灵性没有秦宇好，魏大师都能说出还可以三个字。 你真的不要？ 戴然却有些意外的惊喜，他刻意压制住自己，不太放心的又问了一句。 不要。 魏大师继续朝出口走，头也没回。戴然松了一口气，除了魏大师，没人跟他争秦宇。他似笑非笑地说道， 魏大师果然是大师，连秦宇都看不上，不知道什么样的天资纵才才能被你看上眼啊。 这一句自然就是嘲讽了。每年求学的那么多人，戴然还真的没有发现比秦宇还有灵气的学生。哪知道魏大师的脚步却顿了顿，他侧了侧身，意味不明地笑道， 这你还真猜对了。 似乎想到什么，他心情又变好了，继续转身走，脚步还挺快的。站在台上被魏大师点名不要的秦宇手握了握，有些不甘地抿唇看向魏大师。 魏大师，是我原创曲目哪里不够好，所以您才看不上。 你别误会，你演奏的音乐中有几段我特别喜欢，因为确实有灵性。 魏大师本来不想理会秦宇的，秦冉的曲目都是随性而来，有没有原稿不确定，但也从来没有公众发表过，拿不出实际性的证据，口编曲的人自然有恃无恐。魏大师漫不经心地想着，脸却沉下来。秦宇没有看到，继续反问，声音铿锵有力，重复道， 那您为什么看不上？ 为什么？ 他转头盯着秦宇，笑容消失。 因为我听过类似的曲目，你说你是原创的，好好，我问了你时间，你说你是今年九月份原创的。哼，秦宇，你挺厉害啊，是怎么在今年九月份把人家三年前的曲目原创回来的？ 说完之后，魏大师又觉得挺没意思的，沉着一张脸直接朝大门外的方向走。剩下的人包括戴然跟沈家一行人全都目瞪口呆，愣在原地。这一边的徐瑶光并不知道底下的状况，他直接来到了后台，先去找了负责人。徐瑶光是这里的常客，只要是有关于小提琴的表演，他一定都在。负责人认识他。 徐少。 听到徐瑶光的要求，负责人挺惊讶的，想了想没有多说什么。 您跟我来。 徐瑶光摘下口罩，轻咳了一声，跟着负责人往前面走。两个人从走廊往拐角处的楼上走，正好碰到刚从表演台下来的魏大师。徐瑶光对魏大师很恭敬的，他跟着负责人都停下来。 魏大师。 哦，是小徐少啊。 魏大师的脸色稍微缓了缓。 你们这是去哪儿？ 早几年的时候，因为徐瑶光喜欢小提琴，徐老带着徐瑶光拜访过魏大师。 去看下监控。 徐瑶光拿着口罩，他看向魏大师，眸光挺清冷的。 刚刚人太多，我去卫生间的时候有个东西丢了。 能让徐瑶光自己去找监控，这东西应该很重要。魏大师点点头，不打扰，他也急着回去找秦闪，就开口道， 那你去吧，人多可能不太好找。 说完两方告别，朝两个方向走。走了两步，徐瑶光又顿了顿，他转了身， 魏大师，你今天的休息室有人吗？ 这一句问得突然，魏大师不动声色地又停下来询问道， 那东西 是在我们休息室丢的。 不是，打扰您了。 到了监控室，工作人员给徐瑶光调厕所到走廊边的一段监控给他看。 不用这个。 徐瑶光没有坐下来，就侧倚着桌子，手指撑在桌子上看监控画面。 休息室的监控你们有吗？ 工作人员按着鼠标的手一顿，他诧异地看向徐瑶光，不过对方是音乐会的主办方亲自带来的，对方还挺恭敬地叫他小徐少。休息室是公共场所，没有秘密，工作人员手动了动，就把休息室的各个监控调出来。徐瑶光直接指着对准魏大师门口的那个监控，声音挺清淡地开口， 就这个监控放大。 工作人员点点头，直接点开这个文件，按照徐瑶光说的大概时间开始脱放。徐瑶光撑在桌子上的手指微微发紧，目不转睛地看着监控页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